括的一个 summary 一个摘要啊，我相信还有很多的问题啊。你以为刚才我们没有讲到成圣，其实我们就在讲成圣啊。改革中跟清教徒对成圣呢有几个要点。第一，成圣是圣灵的工作，但是也是我们的义务啊。这跟重生和信心一样的，成圣和成圣，成圣是圣灵工作，成圣是我们的义务啊。那要做什么呢？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致死罪，把罪致死他，杀掉他，每天的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就致死罪。第二，守律法，谨守神的律法，活出好行为。第三，与神亲近， communion with God 啊，在这三方面致死罪。在我们的补充材料里面有一篇 John Owen 清教徒大师的大师的Sin and its mortification 啊，致死罪或者 Sin and temptation 的一篇的书摘，重点是三个，好好的去读磐石之上。为什么呢？因为磐石之上关于致死罪啊，讲了三章，啊，在世救赎前有一章，磐石之上是三章，啊，前面的那个觉悟悔改不算，后面还有三章，所以一共是至少四章讲罪。那也是为什么我们极力推荐翻译出版这本书。而成圣就成为圣洁的定义是什么呢？刚才我讲了，就是致死罪，那活过来是向神活，遵守他的律法。另外一个定义呢，是巴克在活在圣灵中的，他说呢，就是整个人的改变 transformation and consecration， 把自己献给主。但这个成圣呢，圣洁呢，是不可以脱离公义来理解的，啊，圣洁和公义，爱主和谨守神的律法，敬畏他是不可以分开的。他讲了两秒啊，两分半钟，讲完了，啊，可以讲两天都讲不完，也可以两分钟讲完，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走偏。律法主义或者放纵，啊，走在神的道路上，完全献给他，分别为圣。怎么分别为圣？过一个公义的生活，谨守他的律法，致死罪。啊，我们这几天一直来讲，其实我们在讲前面的那些题目的，一直在讲成圣过程，因为我知道成圣的过程呢是基督徒最关心的，啊，所以一直都在讲，啊，不要放纵，就是说不要在我们的思想上以为，什么叫做圣洁呢？就是感觉得很舒服，不是，圣洁就是分别为圣，完全献给神，谨守他的律法，把罪致死。这个就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每天的那个场面，你记得吗？我们在昨天呢，我们讲过 union with Christ and communion with Christ。一方面，我们与基督联合，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个是奥秘，这个是事实，是圣灵做成的功夫，在重生的时候就有了。communion 呢，与基督交通的呢是什么呢？他要给我们称义，做成的儿女，成圣、平安、喜乐。怎么给我们呢？我们要用恩据。什么叫做恩据？要听神的道，要敬拜他，守圣餐，要祷告，那当然包括致死罪，谨守他的律法，啊，用他的恩据加上顺服，这就是圣洁的道路。后来的敬虔主义、敬虔运动呢，很多时候就在清教徒这个很简单的这个敬虔上面，就涂了一些另外的颜色。比方说，有人会这样说的。什么都不要做 ，Let go and let God do it。OK， 什么都不要做，让神来做，那就不是积极的去跟罪奋斗啊，致死罪向义活了。或者呢，另外一些呢，就是忙啊忙啊忙啊忙，对不对？忙有很多种的，一种是侍奉的忙，那是当代的啊，十多年啊，对不起啊，一两个世纪以前呢，有另外一种的忙，就是努力的要达到完全不犯罪的地步，那是另外一种的。属灵的传统， 不要做属魂的，要做属灵的。怎么做啊？拼命的要追求啊。我的时代1970年代呢啊，有学生夏令会，但是呢也有另外一个夏令会的，我们是专门为晋升的基督徒设的啊，高级班。 OK， 那这是另外一种的啊，从基本的跑到十字架面前的恩典的路上面再加的一个的某一种的神秘主义，那可能不应该叫他们做律法主义，叫做神秘主义好了啊。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偏差，而今天美国的西方的福音派呢，比犯的毛病比较是不注重不强调啊谨守神的律法啊。我们喜欢用其他的字眼啊，最重要的是跟神有好的关系啦。那什么意思呢？啊，是那关系这两个字呢太滥用了，等于爱以前就滥用，你爱这个字已经滥用了，所以很不喜欢用这个字。关系也是我不喜欢用的。什么叫关系呢？出去喝咖啡、shopping、play tennis 叫做关系吗？啊 ，build relationship， 对不对？啊，现在年轻人喜欢讲 build relationship，spend time，spend quality time， 啊。我不否认需要 spend quality time， 但什么叫 relationship 啊？假如不是遵守神的律法，那是做什么才能够使我跟神的关系好一点呢？所以圣洁不能够脱离公义，不能脱离做一个义人敬畏神。那不只是我们青年人走偏的，每一个世代都会这样子。顺便介绍一本书 J.I. Packer Keep in Step with the Spirit， 中译本是活在圣灵中，活在圣灵中。那这本呢跟磐石之上不一样，这本书呢有几章是直接讲到圣灵，就是圣经关于圣灵和圣洁的教导，很好的。但是中间有几章呢是讲到历史上基本上有3到4种的属灵观或者圣灵观。巴克所赞同的是奥古斯丁的圣灵观跟属灵观， J.I. Packer， 巴克写的《活在圣灵中》，英文是 Keep in Step with the Spirit， 奥古斯丁的圣灵观和成圣观。然后呢有卫斯理的，然后有一个叫做 Keswick， 那 Keswick 怎么拼呢？ K-E-S-W-I-C-K， W 是不发音的啊， Keswick 不念 Keswick啊， Keswick 就是 Let Go and Let God 这种的。那我们华人的培灵会传统就是从 Keswick 那里来的，我是在香港 Keswick 奉献自己全世界侍奉的这个都影响到我们的啊。然后呢灵恩派的圣灵观他至少用了2章，所以是一个很全面的。他不是研究圣灵充满，他乃是说什么叫做圣灵的工作。我的意思他不是专门研究灵恩的问题，但是灵恩派的确占了2章，是比其他的圣灵观的多了一点啊，所以有4方面啊。对不起，我有没有说卫斯理、奥古斯丁、卫斯理、Keswick 跟灵恩派这4方面的很有帮助。但是你不能每一章都当作灵修来看，不像认识神每一章都可以当灵修，磐石之上每一章都可以当作灵修，也是神学这个Keep in Step with Spirit 呢，帮助你分辨。好，有什么问题没有？啊，是这边。 我们班级有同学去听那个圣灵的导航， 是。 他们简单介绍一下，海德通和心理学，特别是在幼稚论方面。 改革宗和信义宗，那我们一定要拉天主教进来，这3方面的，特别是救恩论的不同的地方。那先说呢，不论是改革宗、信义宗、圣公会、卫理公会，都有自由派、半自由派、半福音派和福音派。我的意思是说，光一个人是信义宗或者是改革宗的教会的传道人，不表示他是效忠那个传统原本的信仰的， 今天新派的长老会的牧师一大堆，同样的信义宗、卫理公会等等啊。不过古典的信义宗的信仰和改革宗有什么分别呢？啊，我们先来说，改革宗是强调神的恩典，但是人还是有责任悔改啊。那马丁路德在某一个程度上相信人的自由意志，但是他绝对相信人是无能的，要跑到十字架面前的，所以他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他不是很一致啊。最明显的地方跟改革宗不一样的呢，就是我们在重生那里我们读到路德宗，不一定是马丁路德，路德宗认为重生和洗礼是同时的啊。啊，我亲自去翻那些信义宗的洗礼班，或者是会有班，或者儿童的洗礼班，对不起，儿童的坚信礼班的的教科书，重生什么时候发生呢？在洗礼的时候发生，但是他又跟天主教有一点点不一样，他又不会说洗礼洗净原罪，好像靠这个洗礼，但是呢，有靠洗礼的味道在里面，啊，和圣公会也是有一点点这种味道。啊，这个不等于说每一个信义宗每一个圣公会的牧师都相信你要靠圣礼得救，但他的神学里面有这个味道，有这个倾向。好，最明显的不同呢是在天主教路德宗和改革宗的圣餐观。你没有想过圣餐还有观的啊？啊，上面啊，那我们要讲四种天主教、路德宗、改革宗跟慈运礼，也就是我们今天福音派的看法啊。为什么要讲呢？今天会就是属于这个最后那一种啊。因为呢，我们觉得改革宗在这方面站在中间呢是有所贡献的。好，首先天主教，你记得吗？天主教说是要靠圣礼得到救恩的，在弥撒的时候呢，这个饼就变成耶稣的身体，杯的酒就变成耶稣的血，这个叫做变质说 transubstantiation 啊，变质说。好，所以耶稣基督的身体的的确确是在圣餐的饼跟酒那里，所以耶稣基督的身体在堂的弥撒， Jesus Christ is physically present in the bread。所以天主教呢，有的时候拿圣餐的饼啊，祝圣过的饼来啊 parade 啊，来怎么说？广东话游街啊，游行的啊，特别是 Corpus Christi Day， 就是圣体日 ，Corpus Christi Day。好，路德呢，马丁路德也同意耶稣基督是 physically present in the supper。在圣餐耶稣的身体在，但是他不是说这个饼变成耶稣的身体，他是说耶稣在哪里呢？耶稣的身体在哪里呢？耶稣的身体无所不在， ubiquitous 就是 omnipresent 的意思。所以呢，耶稣基督的身体的在这块饼的上面下面左边右边跟中间，但是这块饼不是耶稣的身体，因为耶稣无所不在，这个叫做 consubstantiation， 不是变质，是同这个饼一起，耶稣的血也是同这杯酒一起啊。那所以呢，有一点像变质说，但是它不是，难怪它有一点的啊，要靠圣礼的味道在里面啊，没有完全脱离天主教的看法。好，现在我们来看慈运礼的，就是一般福音派的耶稣基督，对不起啊，这个圣餐的时候啊，我们做什么？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在吗？在，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了啊。那这个饼呢？这个饼只是我们纪念他的记号而已。Okay? 耶稣完全不在那个饼，跟那个饼没有关。好，福音派呢是慈运礼 Zwingli 啊的看法，天主教是这个饼变成耶稣基督的身体，路德呢是耶稣无所不在，所以在饼的每一个角落，但是饼本身不是耶稣的身体。加尔文跟改革宗的说的看法是这样子的，加尔文会跟天主教跟 路德中同意耶稣基督是真的与我们同在 ，really present。啊，是运理福音派不谈这个的，啊，可能你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洗礼圣餐的时候，耶稣在吗？我们老是我做见证，我纪念主，洗礼是我的见证，洗礼是我的见证，圣餐是我纪念主，都是从人的角度出发的。你有没有想过神同在吗？哦，神无所不在，当然与我们同在吗？他很爱我们，不是。圣餐跟洗礼的时候，耶稣基督在不在？他在的话，在做什么？那天主教说也是的，他在，他这个饼就变成他自己了，啊啊。路德说是的，他无所不在，所以他当然也在这里，啊。改革中说是的，他真正的与我们同在。为什么？因为他说过嘛。啊，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他就与我们同在，何况是他吩咐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去做洗礼跟圣餐。好，所以天主教路德宗跟加尔文改革宗呢，都同意耶稣基督真正的在圣餐跟洗礼与我们同在的。好，现在问题是怎么同在？加尔文的说法是，不是 physically present， 不是在这个饼那里。But spiritually present， 耶稣与我们的同在是一个灵的同在。那个 spiritual 灵的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透过他的圣灵与我们同在。那当然，他也透过他的话与我们同在，因为他 promise， 他的话应许他与我们同在。所以耶稣基督所做的是透过他的话跟他的灵，耶稣与我们同在，在圣餐的时候与我们同在，因为他说过他与我们同在。他的灵与我们同在，因此他在，但是不是 physically， 不是从物质的角度来看，不是那个饼，不是耶稣的饼，耶稣的身体，啊，那我们福音派呢说啊，不是这个只是纪念主的，但是呢，主谢过之后的饼呢，啊，快吃掉，为什么？你相信天主教那个辩执说吗？为什么神学生传道人要快的把那个饼完了之后吃掉？葡萄是喝掉，怕这个糟蹋在地上，为什么？啊，我们很奇怪的哈，明明我们不相信这套天主教那套，但是我们很尊重这个饼跟血，为什么不可以丢掉？啊，很不尊敬，啊，你小心的丢掉也可以嘛，对不对？难道你相信辩直说吗？啊，很奇怪的，我们人呢，啊，一跑一边，但是又做的又是另外一套啊，不要紧。啊，神怜悯了，不是不要紧，是神怜悯。好了，现在我们讲这个改革中这套什么，这中间的这条路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在，那在做什么了？现在要问做什么？好，圣礼呢是恩典之约啊，恩典之约的记号和印证。意思就是说，耶稣在圣餐做什么呢？他来做见证，不是你做见证先，他来做见证先。他先做见证，他来说，我来喂养你们，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你们的救主，我永远不撇弃你。所以当我个人啊举起圣餐的杯的时候呢，那耶稣说什么？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约是什么？约里面有应许，对不对？好，我是这样说的，我说亲爱的啊，看啊，这个是神在基督里给你们的一切的美好的应许，纪念他喝吧。啊，我是用英文讲的，这很中文不很顺啊。Dearly beloved, behold, all of God's good promises in Jesus Christ, drink ye all of it in remembrance of him. 就是耶稣的话，耶稣说 ,This cup is the new covenant in my blood. 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就是 all of God's good promises.约是什么？就是神的应许，因为在基督里，神所有的应许都是是的，对不对？都是是，啊，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好，所以路德中呢，信义中呢，有一点点人的自由意志的味道，还有一点啊，这个在圣餐观上面呢，是天主教和改革中中间，还有一点，这三天我们在。讨论在学习改革中的律法与福音的观念，律法和福音是律，对不起，律法与恩典是不矛盾的。路德信义中呢，把它分开， 福音派的很多呢是扔掉律法只要恩典，路的两样都要，但是他把它排列分开排列，所以呢很多人很难了解他们的神学啊。这有三种，改革宗是说不是的，都是恩典，不恩典里面有律法，路的是律法又是恩典，很多福音派是只要恩典不要律法。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不同的地方。但是今天华人教请把麦克风拿到最后。但是今天华人教会最大的问题呢是每一种宗派，对不起，每一种的神学的学派都有一些离开了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无误的话这个立场，那个才是这个要害之所在。好， 那现在讲这么多宗派，我们又不是要做神学教授或是做什么研究的呀，就是一个平行图。 是。 那这么多宗派，我们应该采什么态度来学习或来了解，或对我们信仰上，你讲太多，很可能我们会 confuse。 其实我们不讲是更 confuse， 所以我们讲，那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啊！我在美国39年了， 那我看是哪个宗派 是 才适合，还是我们？ 哦，哪一个宗派适合 ？OK。你要我得罪谁？我们要明白每一个宗派的看法，平信徒都要明白。那这样说好了，假如你是文盲的，好，我不跟你讲，没有问题。但是，请问你为了你今天的职业读了多少书？那你又为教会的选择读了多少书？你这样一比较的话，我今天讲的只是幼稚园而已，真的是，初级班，那你说他怎么选择呢 ？OK， 我给个例子给你啊，很好的例子。我有一位学弟，考教中的咯，信仰啊 ，Westminster 毕业，但是呢，他的教会，他有一次被邀请，去牧养一个新立的教会，坦白说是从另外一个教会分出来的啊，一群的100多的弟兄姊妹。好了，他们要选择加入宗派，怎么选呢？那我的学弟有很智慧的一个办法。他们那个 steering committee 还不是长老执事啊，同工会有7个人，好，每一个人去研究一个宗派。怎么研究啊？有标准的，4个标准。第一，信仰纯正，就是你要看他的信仰告白。第二，传福音，遵行大使命。第三，那个宗派能够帮助我们，包括牧师和教会会有。第四，我们在这个宗派里面可以有意义的贡献和参与，大概是这4个，可能有还有其他的标准。好了，他们就去做啊，分头去研究7个宗派。啊，按照这4个标准，真的去研究哦，啊，最后呢筛选下2个，一个宣道会，一个是我的 PCA， OK， 好了，现在怎么在做什么呢？现在就一个 weekend 请一个宗派的代表来，当时呢是2个外国人，我一个中国人一起，啊，3个牧师去 present PCA， 之后呢 present 宣道会，结果呢宣道会赢了，但是呢我们输得很甘心，为什么呢？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办法，华人教会太不尊重宗派传统，那这个呢是认真去研究之后做个决定的，啊，我现在不谈他决定的结果，谈他那个方法顶呱呱，啊，宗派不都是坏的，独立教会不都是好的，啊，你慢慢去研究，啊，给大家一本书去读，简体字版才5块钱 plus tax。繁体字版大概25块，很抱歉不公平的，很抱歉不公平的。这一本呢的名字叫做《历史的轨迹》，历史的轨迹是李秀全师母翻译的啊，李林静之女士翻译的。这本书是什么呢？这本书是以前50年前，基督教高中学的教会历史课本。今天我们成年人来读不会太难就是了 ，OK？ 为什么呢？每一章有图表，有图画，啊，对我们不熟教会历史的， 我想不出一本更简单啊，当然还有一本更薄的，但这本呢有图表，每一课都有图表。OK， 那你可以不完全读整本书，你专门读马丁路德、加尔文、浸信会、惠格会、卫理宗可以，没有问题啊，一目了然，你看这个目录就可以了，历史的轨迹，英文叫做 The Church in History by Kuiper K-U-I-P-E-R published by A-C-S-I， 那是 Association of Christian Schools International， 是基督教中学的联会。 Okay, The Church in History 这个麦克风在什么地方两位是的。 想要中派，能不能因为那个聚会所对华人教会影响比较大，能不能谈谈对聚会所的看法？ 我对聚会所看法只限于我对尼陀生的神学的看法。OK， 尼陀生的用意肯定是激励弟兄姊妹更爱主、更舍己，但他用的词很误导。误导在哪里呢？最重要的是体魂灵。OK。人是身体、魂和灵，这个是一种的理论，不是三元论才是绝对的真理的。那尽心、尽性、尽意、尽力，那人可以四元哦，二元也可以哦，没有那么简单。灵、魂这些词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都交换来用的，将身体线上当作活祭，这个身体就是整个人的意思，不只是身体。所以体魂灵每一个字在圣经里面用法都是多元的。好，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他将三元论的人观用到尽头。人堕落的时候，亚当堕落的时候，灵死了，魂跟体没有死，就是他不相信完全堕落。好了，人重生，灵活过来，灵控制魂，魂就是知行意，魂控制体。但是呢，基督徒不要做属魂的人，要做属灵的。什么叫属灵呢？就是不要属魂哦。什么叫属魂呢？就是用理性、情感跟意志。所以什么叫属灵呢？就是不用理性，不用感情，不用意志。那用什么呢？用直觉啊。特别是李长寿在这方面就发挥得更大了。那一个属灵的人呢，就是关心灵的人呢，在灵里面人要破碎，圣灵才会出来。人的破碎跟灵的出来，就神的灵的出来。当人的灵破碎，神的灵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属灵的人呢就参透万事，就无误了，他可以参透另外一个人的灵。所以有一些的聚会所的基督徒呢，他会摸别人的灵的。什么叫摸？听你祷告跟讲道属不属灵还是属魂的，那所以呢，还有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人的灵和神的灵不能够再分辨，危险在这里，是不是这样讲的？你们读过了哈，属灵人或者是人的破碎跟灵的出来，那就是人跟圣灵分不开喽，人就变成神。所以李长寿就再发挥说，耶稣比我小，因为我可以吃耶稣，我可以吃耶稣的身体嘛，所以耶稣比我小所以各种各样的怪论，李长寿是异端。 OK， 不过在李长寿教会的弟兄姊妹很多不是异端，很多是跟尼陀生的思想的福音派基督徒，但他们去李长寿的教会。 OK， 李长寿的教导绝对是异端，而且在70年代检讨李长寿的神学的出版这些书的出版社，一个一个给李长寿的律师逼到他们破产那个历史的事实Spiritual Counterfeits Project 是这个受害者我好像还有70年代这种的书这个不能再买了，买了一本就都收回去。Christian Literature Crusade 是另外一个受害者，那李长寿死了，现在呢，他们要就是希望跑回来福音派，或者呢，不承认以前，比方说奉李长寿祷告，不是奉耶稣的名啊，奉长寿主祷告这些，他说这个不是我们的， 啊，他们是奉我们的名，但是不是我们的，他们要就是 deny 或者呢真的有的愿意改变，所以目前 是一个 fluid situation。 李长寿的出版社叫做水流直视站，出版的圣经叫 Recovery Bible， 里面有严重的错误。 Yeah， microphone please。